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记得 幸福，我只好傻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

世界有了你，每一次感觉都如此美丽。